下我睡，那下一位是谁？梳起黑色马尾，勾出红色的嘴，自信的小嘴美，帅到伤感的烦，没有那么困难，绽放灿烂的笑脸。

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我心却